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五篇，箱子，第十六集。神棍这头的进展也不是很顺利。那天晚上到达瑶寨时已经差不多是半夜了，亏得沈万谷的老婆马娟红面子大，敲开了一户寨民的门，一行人才有了睡觉的地方，要不然只能在车上蜷缩到天明了。天亮之后，马娟红就走家串户，找这个求那个，很快拉起了一群最擅长挑花的老婆子，他们围在一起，对着江炼贴神演化出的结绳记事叽叽喳喳，议论纷纷。老太婆们说的都是瑶语，叽里咕噜如听天书一般。马娟红虽是瑶族，但瑶语有方言分支，沟通起来也不是想象中那么顺畅，有些时候甚至还得借助手势，时不时还得冒出一两句汉语。神棍杵在边上，半句话也插不进去，只是早餐之后这群老婆子们就在开会研讨了。眼见时近中午，他们还在研讨，时不时你搡我，我推你，笑作一团。 哎，又不是拉你们来开茶话会的。哎，我说这还商量到什么时候啊？花样都摆在这儿了，你照着秀呗。 马娟红和沈万谷颇有夫妻相，都是身材高大，身形微胖，不过他比沈万谷更心直口快一些，有什么说什么。 棍叔啊，你们大老爷们眼高手低，不懂，总以为这东西啊从菜场上买来，转头就能成为热腾腾的上桌菜，那脏衣服往那一扔，改天就洗干净熨烫好了带上身，好像这中间没个程序没点辛苦似的。 你说谁呢？ 谁心里发虚，我说的就是谁呗。这挑花啊，可不是有个花样就能成的，你要求复原得一模一样。我就问你，现有几根，哪根压的哪根，从哪儿合谷又从哪儿分叉，这些不讨论清楚能行吗？ 术业有专攻，神棍哑口无言。沈万谷忙把马娟红拽到一边， 那也不能让我棍叔干等着呀，棍叔是 VIP， 你得把他日程排满，得让棍叔总有事儿嘛，一会儿看这个，一会儿看那个，那等待挑花这事儿就不那么煎熬了。 马娟红明白了，于是接下来神棍被安排了两个日程。第一个是拜访寨子里唯一的巫傩法师，湘西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巫傩法师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，比如苗族的叫八代，而瑶山的法师就叫八梅。这位八梅法师看上去貌不惊人，就是个木讷干瘦的老头。几个人找上门时，他正准备腌腊肉，蹲在不大的院子里，小心地理着准备用来熏制腊肉的松木、柏枝、橘皮。神棍对这不奇怪，很多巫傩法师平时就是大字不识的一个农人，只有戴上巫傩面具时才摇身一变，成了一道通往幽渺巫傩世界的桥梁。这老头一点汉话也不会讲，马娟红向他嘀咕了好一阵子，他连连点头，还拔腿回房取了个挺洋气的相框出来。相框里有一张两个人的合影，其中一个是这个老头，穿着很华丽花哨的法师服，另一个好像是个记者，肩上还扛着摄像机。 法师说帮忙没问题，他接受过很多电视台的采访啊。这张照片就是中国国家地理采访时拍的。 居然这么高端洋气， 但是吧，他不能保证都能解读出来。我给你打个比方吧，苗族的巫傩法师会掰手诀，有什么护身诀、送神诀、追魂打洞诀 啊。是啊， 早先有600多种呢。民国的时候有一个民族学者叫石启贵的，他专门写过八代手诀，那个时候就只有60多种了，后来各种运动一搞嘛，更少了。总之就是年头太长了，都失传了。八枚法师说这就跟字典似的， 早先的法师可以认全，传到他这代可能就剩了不到十分之一了。如果这挑花图秀出来，他只能尽量去参读，读出几个算几个吧。 神棍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他就揣着这颗七上八下的心，又被领去参加第二项日程，逛寨子。向导是个能说汉话但说得不太利索的小伙子，所以马娟红依然全程陪同。一行人如同小型旅游团，先看晒制金银花，又看如何保存油豆腐，最后来到寨子后头看古树。寨子周围古树众多，但这一棵显然地位最特殊，要不然也不会被这么郑重其事地推出来。这树其实不高，大约只有四五米，一两为粗，无数遒劲根须耸出地面，盘缠绕结，仿佛在树下铺开了一张直径约六七米的根毯。树枝上挂满无数祈福的彩线彩带，有些上新，有些已经旧成了丝缕，早褪了色。树底一周全是供奉着各色小瓷碗和长短不一的残香头。那向导指着那树，操着不标准的普通话说道：“ 阿爹，这个爸爸树，爸爸。” 马娟红用摇语向他问了两句，转向神棍：“ 啊，这棵古树啊，说是寨子周围最老的，很多寨民为了求保佑，都认他当继父，意思是把这条命记在这儿，给树当儿子。他们认为这样啊，可以消灾避难，逢年过节都要来拜。” 神棍上下端详这棵树， 有多老啊？ 不知道，有寨子就有这棵树了，大概两三千年吧。哎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我们的那个寨名呢，就跟这棵树有关。 你们这边是什么寨名啊？ 啊，是石头寨。 这跟想象中的有些落差。神棍本预料着会听到一个更显古远和有深意的名字，就如同一个人本该叫楚留香，但名号一报上来，原来是叫楚大宝。 这也太普通了吧， 这寨名是土气的很呐， 估计都是老寨子，就比较流俗，没什么气质。 向导有点着急，但长篇大论的解释又在他的语言能力之外，于是转成了摇语，向着马娟红开仓泄豆子般说个不停。马娟红听得认真，不住点头，见二婶在那夸夸其谈发表意见，只一笑置之。等他们摇头晃脑地说完了，这才不紧不慢地开口：“ 不是石头的那个石，是数字，十个的石。”“ 数字？是石头寨？哎呦我去，汉字可真是神奇啊，同音不同字，只那么稍微一调换，性质截然不同，陡然间就诡异和血腥了起来。”“ 啊，嫂子，不是吧？石头，十个人头？” 马娟红点了点头，他并不卖关子，一五一十把向导刚给他讲的一段远年传说和盘托出。“ 这只花瑶的祖先最早的时候是住在北方的，后来因为皇帝和蚩尤大战，蚩尤败退，他们才不得不同其他很多追随蚩尤的部落一起辗转南退。那时候花瑶也是第一次进入大山，对山地了解不多，很不适应，一日日的艰难跋涉，只希冀能找到一块土肥水美的定居处，把河族啊再给安顿下来。哪知道有一天啊，大首领找到他们，从他们中间调走了大部分精锐，说是要办件重要的事儿。于是这一众老弱妇孺没再前行，就在原地扎营等候，想等这批人归来之后再继续迁移。哪知他们这一去啊，如风筝断线，再也没了消息。这群老弱妇孺等过白天又等黑夜，等了半个月又等了一个月，终于发现事情不太对劲。合族商议之下，决定顺着他们离去的方向，循着脚印一路寻找，最终只在这一带附近 找到了一些四处零落的、看起来很眼熟的佩戴物件，以及十个朽烂的人头。尸身没找着，大概是尸身肉多，早被深山里的野兽拖走了吧。族人们知道大事不妙，痛哭一场之后，不忍心就此离去，让这批儿郎成为流落野地的孤魂野鬼。他们将那石刻头颅合葬了，坟冢之上栽了棵小树苗，就在这住家结寨，就此留了下来，世世代代直到如今。久而久之，那棵小树苗长成了寨子里最老的一棵古树。哦，就是眼前的这棵，这也是为什么湘西一带的花肴都分布在雪峰山，唯有这只在大武陵最贫瘠的一处深山落了脚。 神棍怔怔听完，那颗原本就七上八下的心几乎沉到了谷底。 还真让小恋人这个乌鸦嘴给说中了，知晓秘密的人早已被刀刃野兽分食，剩下的只不过是不知情的局外人罢了。那个大首领是蚩尤吗？ 话刚一出口，就知道自己问得蠢了。关于蚩尤的传说很多，但基本上都认为他是兵败被杀，被皇帝枭首而葬。任何年代争权夺利的斗争都是残酷的。为了这幅结绳记事的挑花，神棍足足等了一天半。倒不是那些老婆子手脚慢，而是他们没什么赶工的概念，总有事儿要忙，要回去做饭了，要捡柴了，要睡觉了。你提议加钱加倍，对他们毫无激励作用，钱够用的，要多了也没用。今时今日还能持这样的想法，也不知是该嘲笑呢，还是该感慨。不过神棍也没让自己闲着，他利用这段时间开始整理笔记，题目暂定为《悬疑记之寻香篇》。第二天的入夜时分，神棍终于见到了完整的挑花图。毫不夸张，脑子里跳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， 哎，这什么呀？ 因为没有颜色区分，全都是白棉线挑成，一坨一坨，真叫时紧时疏。有些地方一根线压着一根，密密实实，几乎突出了平面，有些地方只扯绣了几根，连底部都没遮住。 也许这么着就对了，越诡异越奇怪就越对。 挑花图被送到了八枚法师那里，法师早已经穿好了法衣，戴好了乌挪面具。面具是木头刻的，发黑泛油，眼睛和嘴巴处都镂空，脑袋一圈还镶贴着硬扎而蓬乱的黑色毛发，这么穿戴完毕，看上去确实怪吓人的。因为做法一般不对外公开，更加不允许什么录音录像，马娟红再三央求，法师才同意他和神棍两人进屋观看。屋子是火堂屋，特别昏暗，只桌上点了根香烛，即便门窗关紧，那烛焰仍然飘飘忽忽，叫人心头发毛。更让人背脊生汗的是，八枚法师把那挑花图挂在了一个角落里，自己面向那处角落而坐，怀里只抱着一把独弦琴，手中攥了把尸刀。神棍咽了口唾沫，唯恐发出半点声音，只定定地看着那法师拉动琴弦，嘴里咿咿呀呀念叨着什么，时不时以地面为鼓，上脚踏拍那么一下。深山里的寨子入夜都安静，是以这琴声呓语以及那毫无规律可言的脚打的拍子，听起来格外瘆人。过了一会儿，拉琴声停了，神棍直觉这是前奏已毕。法师那戴着乌挪面具的脑袋显得奇大，他把那毛茸茸的头凑向挑花，凝神去看。神棍经由马娟红科普，知道这看并不是去认字，而是一种类似通灵般的感觉，就好像看什么三维立体画，看着看着，那些杂乱无章的色块排布就能显出立体的影像来。而影像是什么，那这结绳记的事想告诉你的也就是什么。八枚法师看了一会儿，忽然回过头来向神棍说了句什么， 神棍听不懂，马全红翻译道：“ 他问你这到底是什么？说连换了几处去看，都看不懂。” 果然看不懂。这个，哎，让师傅不要有压力啊，细细的看，能认出几处就是几处，没关系的。哪怕只认出一两个呢，也行。 神棍一颗心砰砰跳，额上也渗出细汗来。法师听了马娟红的转述之后，嘴里嘟囔了句什么，又重新凑上去看。神棍舔了舔发干的嘴唇，手里握着笔，看着面前摊放的笔记本。 原本我以为那篇结绳记事必是长篇大论，想笔头记录下来，现在看来能记上个一两句就算不虚此行了。 过了一会儿，似是终于认出了点什么，法师说了一段话。马娟红也紧张，唯恐错过什么关键的，他一路仔细听完，才压低声音转述给神棍。 说是烈火滚过沸腾着的血，可以打开机关的结扣。 神棍完全听不明白，但没关系，照实记录就行。他埋着头，笔头沙沙的，脑子里念头转个不停。 血都沸腾了，这烈火还怎么滚呢？要是说把烧废了的血浇到烈火上，那就很快蒸发没了吧？ 听不懂，完全听不懂。写完之后，他停了下来，刚奋笔疾书完的手略略颤抖，等着下一句。下一句过了一刻钟之久才来。 能帮你听到徘徊在入口的人不甘的声音。 哎呀，真是比上一句更迷，而且因为是跳着去看的，前后必然搭不上。 不过吐槽归吐槽，神棍的手上仍是丝毫不慢。最后一句出了状况，法师似是受了惊，急向后退，但忘了自己是坐在凳子上的，所以重重半跌在了地上。神棍吓了一跳，和马娟红一左一右，赶紧上去搀扶。八美法师摘下面具，一头一脸的汗，神色惊慌不定，喘息粗重，好一会儿才向着马娟红说了三句，更确切的是一句话，反复念叨了三遍而已。也不知是这话渗人，还是被八美法师出的状况给吓到了，马娟红也有点后背发寒。他定了定神，才心有余悸地把这最后一句翻译给神棍。 法师说有可怕的骨头，能吞吃人的可怕骨头。 两天之后，神棍回到了云梦峰。这两天他又央求着那个八美法师试过两次，但八美法师实在是看不出更多的了，最后取了个折中的法子，让马娟红跟神棍说他把这绣好的挑花图挂在家里，天天参详，万一再参详出什么来，一定及时通知他们。马娟红看八美法师那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几乎都要同情他了，于是反过来劝神棍：“ 哎呀，棍叔，咱们老在这儿，怕有压力，就跟那解数学题似的，越逼越解不出来，不如先缓缓，也许无心插柳，哪天他心情好，又读出个一句半句的呢。” 棍叔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对什么是沉迷啊，得有个度。你看你现在跟魔怔了似的，跟你说个话，你反应都慢半拍，可不能这样，一口吃不成胖子，咱得慢慢来。 先缓缓吧，慢慢来，好像也只能这样了。 抵达的时候是晚上了，整个云梦峰冷冷清清，高处的客房也没有亮灯，看起来不像有人入住的模样。神棍有点纳闷，不解地跨进大门，穿过小院，又进了前厅。前厅的光很暗，柳冠国和一个年纪相仿的男人坐在小马扎上，围着一张低矮的小方桌喝酒。桌上有不少下酒菜，剁椒鱼头、血巴鸭、坛子萝卜、蒿子粑粑什么的。抬头瞧见来人，柳冠国一口酒险些呛着，赶紧起来招呼他。 哟， 棍儿哥，你回来了，吃了没啊？ 没呢。 沈万古他们都是在这头有家的，不需要住客栈。本来说好了一起吃了晚饭再送神棍回云梦峰，但这两天都是一大群人聚伙吃饭，神棍嫌吵，拒绝了。柳冠谷赶紧又拿了个小马扎过来。 哎呦，快来快来快来，棍儿哥，我们这刚喝上，菜还没怎么动呢。哎，可不是吃剩的啊，这是我酒友王清亮，在武陵山景区当保安的。哈，老王，这是棍儿哥，是研究民俗和古代文化传说的学者。 王清亮一听是文化人，肃然起敬。 棍哥好，棍哥好。 神棍坐下，四面看看，又问道：“ 人呢？” 在瑶寨的这几天，他还真没惦记过外头的人，跟以往一样，一心扑在自己的事儿上。又或者，如沈万古所说，他这两天是有点反应迟钝。 走了呀，这都完事儿了，还有不走的吗？啊，江恋小哥他们几天前走的，说是家里有急事儿。孟小姐他们是昨儿走的。终于把这些个神佛都给送走了，我好不容易舒坦下来，这不还偷着懒儿没营业呢。哎，不过棍儿叔啊，你别担心，孟小姐走时候交代了，让我跟你对口，给你行一切方便。哎，有什么问题直接找我就行。我要是办不了的，可以直播孟助理啊。 哈哈。哦。 神棍应了一声，先伸筷子去夹血巴鸭。他太习惯跟朋友们随聚随散了，从不觉得谁谁走了是个问题。 这年头还能失联吗？交通和通讯都这么方便，想见面，哼，那只看有没有心了，其他的都不在话下。 神棍咬下鸭肉，瞅瞅桌面挺干净的，于是衔着鸭骨架不知道往哪吐。原本王清亮和柳冠国的座位之间是有个垃圾桶的，但多了一个人显然不够用了。柳冠国吩咐王清亮：“ 亮子，你去拿点纸来垫着。” 王清亮熟门熟路，先去复印机那儿找。复印机旁的台子上有一个废纸筐，那些客人们打印了未来得及拿走的，就会收在这儿，等积满了一块处理。王清亮抽了十来张过来分给大家，手上的那几张本来都垫在桌上了，他又把最上头的那张拿起来看了看，扑哧一乐：“ 哟，这不严大善人吗？”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